天主教教会咧，都会俾呢种咁嘅日本思想、呢啲人权思想干扰，即系影响翻转头。咁所以就所以佢话陶杰话我因为系源自圣经，源自教会。 唔系呢样系错，系啱噶，系唔系错噶？ 佢唔系错，但系唔完正确咯。即系唔系话你要讲边个时期嘅教会，你要讲边一个时期嘅，因为其实嗰本 Bible 嗰本经咧就全世界都 call 嘅，不过即系大家各自表述咁解嘅。咁就即係我想補充下 嘅。係啊，即係其實大家係啊，即係呢點其實比較少人講嘅，因為如果你真係想認識西方文化咧，你一定要認識呢一點，即係譬如話點樣，如果唔係你唔明尼采，你唔明咩莎士比亞嗰啲咧，你睇唔明。所以呢一點 bring out 俾大家，即係 bring out 呢個 point。佢係咪？ 咁我哋今日即係話風一轉，就講下香港本土嘅事件先啦。聽講今年嘅六四學聯就不參加喎。 係，咁學聯咧就喺4月28日啊，就係宣布咗咧，就唔會係作為一個係聯辦嘅機構啦。因為通常6月4日前後後，咁支聯會都會有一個全世界最大型嘅一個燭光紀念活動。咁而過去嘅25年嚟咧，係冇中斷過嘅，即使天氣係點樣，或者參與嘅人數係有高有低，都冇中斷過。咁今次學聯咧係第一個，首先學聯係一個喺1958年已經成立嘅機構，而喺呢一個六四事件之後咧，都係支聯會嘅一個成員啦。咁所以呢一個支聯會嘅成員本身唔支持呢一個支聯會喺呢個六四嘅燭光晚會紀念活動作為一個團體咧，咁係首次啦。咁唔知你哋有咩意見啊？ 同水講下。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又冇乜特別，即係我覺得其實唔係咁重要咯。即係你首先我唔覺得學聯好大代表性嘅，咁同埋你學聯唔參加，你咪你嗰啲人都可以去噶嘛，同埋你嗰啲嗰啲各自大學嗰啲可以參加噶嘛，咁樣。即係我唔覺得係太重要一件事其實。 但我覺得今次即係阿爺真係做得好漂亮，我將學聯完全係煎皮拆骨，徹底咁樣粉碎咗。 你覺得係佢做嘅咩？ 你覺得係佢做嘅？ 唔係佢做，點會搞得成？喂，大佬，你要喺大學過一次公投係幾咁痛苦？你諗下，佢而家三間已經 confirm 咗退出學聯，好明顯係後面有人。即係有人做啦，甚至乎佢最近係咪成大有冇記錯，就話發現咗好多假票啊嘛，就係啲學生名啊，啲 中大 咁就係都係作出嚟嘅，即係好明顯後面係有政治有組，即係唔可以政治咧就組織去做依樣嘢。 嗱，咁其實而家學聯咧話有8間專屬學院啫，但係有3間浸大、理大同埋港大已經退出咗㗎啦，咁就浸大未完全退出，有啲手續未完，咁仲有其他中大、嶺大、科大、樹仁同埋城大，咁我就唔會覺得佢哋嘅退聯係因為大陸嗰個法官嘅結果，我就相反係覺得啲同學根本係唔滿意呢個學聯嘅表現，或者唔滿意學聯嘅某一啲嘅綱領，或者唔滿意學聯一啲係非常之唔民主嘅，無論係選舉啊、理財嘅制度，而即係作出嘅一個嘅行動嚟嘅。咁所以阿 Sam 你講嗰啲説話咧，喺好多嘅大中華交裏面咧，好多市場就係話邊一個最開心咧，就係、是、阿爺最開心啦。咁呢一句咧， 唔係，但點解唔係嗰件事？我唔明嘅地方喺邊咧？就係你唔滿意學聯佢，但第一冇學聯咧，就冇今次嘅佔領運動。依、這個 唔係嘅，我覺得係龍和道事件係一個烙印嚟㗎。 點樣話？ 龍和道嗰次係一個係啊，嗰次係一個烙印嚟，送啲人去死喎，大佬。 即係你講佢，你講你 龍和道升級嗰次啊，係佔領嗰陣時啊。 即係佢升級，佢冇升級係嘛？你意思 啊？唔係佢升級，跟住又叫人唔好即係即係叫人繳械升級，同埋一個喺紅毛部署之後嘅升級，同埋後屘講翻出嚟，佢話嗰次行動係想展示俾人睇升級冇用啊嘛。咁即係等於如果你作為一個領導者，你咪等於出賣人民啫嘛。你等於出賣，即係叫自己啲人去死啫嘛。嗰個係一個重要嘅事件嚟。 我嘅睇法就係、是，如果唔係我學聯嘅話咧，今次嘅佔領運動咧，係好難有咁嘅規模。事實上， 哇！我唔贊成，反對，極大嘅反對。 咁 唔係，我唔會贊成咯。不過你講啊。

No， 唔係，你唔好搞錯。我頭先話，我主要我不但係贊成佢哋建設民主中國，亦都係哀悼佢哋嗰個生命嗰、那個，即係俾人哋殺死呢一件嘅悲劇。 頭先你 問題係 No， 你搞唔好搞錯。呢兩件事件我冇掏空到，但係我話呢件事唔表示香港嘅人要去一定要去建設民主中國啊嘛。建設民主中國係中國人民嘅事啊嘛。我冇唔纪念呢件六四事件，系包括建设民主中国，包括要反乜乜反乜乜，有更多嘅理念喺后边，我全部都赞成。不过呢样嘢唔系拉落嚟俾香港嘅人去承受，同埋你做唔到啊嘛。OK， 仲有呢件事已经过咗25年，喺呢25年里边，我哋可以大浪淘沙咁，我哋可以逃走一啲我哋觉得我哋系无能为力嘅事，我哋已经冇话冇兴趣啊，系无能为力嘅事。但系纪念一件事件而里面系牵涉好多人死嘅，你系可以世世代代纪念落去。可能过咗100年之后，你真系唔需要建设民主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有民主。而家我觉得喺呢个 stage 度就系唔系唔第一唔关香港人嘅事，建设民主中国 mainly 应该系中国人民嘅事。呢、這个你真 我明白你讲乜嘢，即系简单啲讲你 唔系有 个你个观点。你自己头先你刚刚想 讲，我嘅意思系你到咗某一个阶段，可能喺20年前，我当时我都好年轻，我知个我以为我有机会可以建设民主中国。过咗而家20年之后，我而家觉得哦，原来唔得嘅。仲有可能建设咗所谓民主中国，对我哋香港人嚟讲，可能有更大嘅唔好处吓。呢个有可能噶，唔好你有冇唔好处先啦，唔好咁功利先啦。我嘅意思系。我谂喺呢个阶段，我谂我哋最我个人或者 唔系小人 嘅人， 唔系话我明白你想讲嘅嘢，就系话你冇人冇香港嘅新一代唔想再建设民主中国，呢、這个我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即系话，既然系咁嘅话，既然系咁嘅话，如果你再去读六四嘅话咧，我就唔系好明白究竟系道理嚟，即系等于我 再谂咯。 咪系咯，即系等于你纪念黄花岗七四，唔系纪念佢革命嘅，你纪念个七四政府扮瓜咗度 嘅。呢个人道灾难系因为争取民主而导致嘅，佢唔系因为喺个飞机度跌咗落嚟死。 唔系，我谂可以，即系大家有权去对过去做一个切割嘅，即系话我指望将来真系唔关事啦呢件事。虽然我之前曾经觉得我自己系中国人咁。其实是这样的嘛，成件事。 可以，我觉得可以的，只不过。 是不是这样啊？ 我只不过觉得如果你可以，我完全 respect 任何人做这种决定，只不过觉得既然你做了这样决定，你再去纪念这件的话，那其实是 ,ok, 纯粹一个人道灾难这样 ,ok 啦。 不是纯粹啊，我刚才讲过这个人道灾难是因为建设中国而引致的。 咁即是 他不是飞机地跌死的。 即是我不明白即系我唔好明个， 因为呢个人道灾难事实上系因为佢哋争取民主而系俾人开枪而杀死， 系 并唔系好似 你咪唔应该再去悼念， 唔系 唔关我事。 我唔想争取，系唔想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嘅身份去争取。 咁点样悼念咧？ 我非常支持中国人去争取，因为呢个对 local 嘅事。 即系话时话， 点解香港人要悼念咧？咁样 可能真系唔悼念嘅新一代，真系 唔 出奇噶。 即系我就系唔明呢个点，就系话既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香港三代仲要去悼念六四呢？ 可能真的不悼念 了，我就是不明白。即是讲到他这里，就是说既然 OK, 这件事不关我事，你们见饱了，香港关我事。那为什么还要悼念？即是我只不过我不 明白。不是，这件事可以谈的。 不是，还有呢，学联亦都讲明他不以一个团体的名义啫。他们基本上可以用个人名义，甚至在自己的院校、自己间大学里面大张旗鼓这样做。那我自己都觉得他可能完全认同支联会嗰个纲领，都可以唔 under 支联会噶，你明唔明啊？我认同晒你嘅，不过我见到你个样衰，我唔中意同你一齐，我就自己喺屋企做。我见到你个蔡宇昌，我都想即系作呕啦！见到佢咁鬼丑陋，仲有见到嗰啲班民主党嗰班友仔成日年年就走上去扮晒嘢咁，平时你又做过啲乜嘢？我就系调气唔顺，我觉得都系可以冇问题。 喂，咁 仲有，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就觉得，因为我就听咗李卓人，佢系支联会主席咧，就做咗一个嘅即系访问啦，喺呢个香港电台嘅，我自己觉得好搞笑咧，即系咁人哋问佢，咁佢话哦，我尊重每个人嘅选择啦，问埋不过吓呢件系一件即系人道灾难咩？我完全赞成，但我觉得佢最搞笑，而个电台嗰个女嗰个主持人咧，完全冇问佢，咁其实你有冇检讨啊？即系作为支联会啊，即系其实任何一个人，譬如男人，你老婆话要走 咁你都即係你當然可以鬧你老婆啦，但你係咪都檢討一下？即係事實上就係咁，正如學聯，人哋話要退聯，咁你講得啱，我應該行入去改變佢。但係作為一個學聯，應該檢討一下。第二，如果人哋支聯會 OK， 你當然可以覺得你自己光領無以上之，你嘅每一次嘅表演都係非常好嘅。但係你係咪都應該檢討一下咧？即係我自己又覺得呢一度直情係一個空白，冇一個人話要自己要作出個檢討。我好老實講啊，如果我啲仔女或者我啲屋企人或者你哋兩位對我有咩意見，我當然可能都會鬧你，但係我自己都諗，我自己都應該檢討一下。即係我覺得係好失敗嘅呢個支聯會。 呢個 topic 差唔多啦，咁 講完啦。